严彭祖字公子，东海下邳人也，与严安乐俱是睢孟。孟弟子百余人，为彭祖安乐为名，质问一义，各持所见。孟曰：“春秋之义，在二子矣。”孟死，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。由是公羊春秋有颜颜之学。彭祖为宣帝博士，至河南东郡太守，以高帝入为左平议，迁太子太傅，廉职不是权贵。或说曰：“天时不胜人事，君以不修小礼屈义，无贵人左右之助，经义虽高，不至宰相，愿少自勉强。”彭祖曰：“凡通经术，故当修行先王之道，何可委屈从俗，苟求富贵乎？”彭祖竟以太傅官中，受琅琊王仲为元帝少府，家世传业。仲受同郡公孙文、东门云，云为荆州刺史。闻东平太傅徒众尤盛，云作为将贼败辱命，下狱诛。